惊愕，桃花来了，红了，紫了，快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他们都说是白的，也许不是黑的，但至少也是灰色的，跳出来说是背着个那个坏的，利用了潜规则的，哦你还追着个不干不净的，怎么看不清呢？给了这个没了那个，终于赢了，还是装得很有性格，眼神非常清澈，走的时候说句下次请客。我不是你的爱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爱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爱豆，我不是爱豆，请你们不要再拍手，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不要让我把你们的梦都带走。我不是你的爱豆， Yeah right, I'm not your idol。 不要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爱豆。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朱玲被带到审讯室进行询问，她极力地为自己辩护，而陈警官冷静地分析：朱教授，也许你就是想要教训教训他，然后扮演他的救命恩人，方便以后谢恩图报。他能为我做什么？我又没有有求于他。也许下一次他会主动把实验基金让出来。那你太不了解徐志毅了，为了他的实验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朱玲忍不住冷笑，这世上没有人能让他让步，所以你干脆想让他去死。那我为什么要救他？我吃饱了没事干，瞎折腾吗？朱玲狠狠地拍了自己的大腿一下，我不想再和你说任何话，我要见律师。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下的毒，无权逼问我。说完朱玲便咬了下嘴唇，一个字都不再说了。 你知道吗？徐教授说他不相信是你干的，他说你可能会在实验中动点手脚，但是绝不至于想要他的命。 他甚至让我保证，如果最后查明不是你投的毒，就要替你隐瞒在培养箱上动手脚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不是凶手，这件事情足以毁掉你一辈子，他就当还了你的人情。 他为什么相信我？ 朱玲愣了一下脱口问道。陈胜笑了没有回答他，他想起徐志毅的原话， 他不敢，他没有那个胆子，他连做实验都不敢放手一搏， 所以陈胜的调查也不会就此止步。朱玲回到学校后闭门不出，但即便是这样，他也在学校论坛里看到关于他妄图毒害徐志仪的传言，那些留言说得有模有样，好像他们真的亲眼见到他投毒一般。一夜之间他就成了臭名昭著的投毒犯，他躺在床上犹如行尸走肉。原来人这一生和做实验一样，只要一步错，不管你之后做得多么严谨多么正确，都会向着不可遏制的方向滑去。同一天的正午，阳光直射大地，菜市口旁边这条小路上梧桐叶子正浓密，把人行道遮得密密实实，一点光线也不能透下来。墙角一名流浪汉裹着毛毯蜷缩在树荫下一动也不动，身上隐隐散发出恶臭。沿街水果店的老板娘嫌弃流浪汉身上的味道太重影响他生意，便叫小工过去赶人。 小工无奈骂骂咧咧地走到墙根，伸脚踢了流浪汉蜷缩的小腿。流浪汉一动也不动，小工只好捏着鼻子用脚又踢了流浪汉一下，仍然没动。小工有些恼了，想到老板娘的碎碎念，再踢出了一脚就加大了力量。这一次流浪汉的身体被重力掀着向外一翻，毛毯下露出了半张死灰色的脸，依然毫无动静。 老板娘，那个人是不是死了？ 小工吓得跳起来飞奔回店里，话都说不连贯了。于是老板娘果断打了110，110通知了120，救护车呜呜啦啦地叫嚣着奔来，从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救护人员。一名急救医生戴着口罩手套上前查看流浪汉的情况，很快他便判断出流浪汉已经死亡，于是110又通知了殡仪馆，并且请急救医生检查死因，给流浪汉出具死亡证明。而急救医生认为这需要法医鉴定，便离开了。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围观看热闹的人已经围了一圈又一圈，殡仪馆的车才姗姗而来。一胖一瘦两名工作人员拎着担架过来，撩开破毛毯，抬手抬脚将死去的流浪汉架在担架上，再一发力抬起担架向救护车走去。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 呀呀，他动了！ 话音未落，那个已经被宣布死亡的流浪汉的手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抬了起来，晃了晃。抬尸体的瘦子慌了，手一歪，流浪汉从担架上滚了下来。人群像是被施了魔咒，齐齐发出了一阵惊呼，连连后退。看热闹的包围圈顿时向外扩散。那流浪汉落到地后停了一下，猛地翻身坐了起来，还睁开了眼睛。 诈尸了，诈尸了！ 有人尖叫着起哄。 啊，吐血了，他吐血了！ 离流浪汉最近的胖子突然惊呼出声，吓得连退了三步。果然有猩红的鲜血顺着流浪汉半张的嘴向外一股一股地溢出，而瘦子则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呆在原地。此时流浪汉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目光呆滞，手脚僵直地向前迈了一步，一步，两步，三步，他平举着手形如僵尸，却越走越快。突然他绕过那名呆望着他的瘦子，向正快步向后退去的胖子奔去，疯狂地拽住他，一把扯过他的肩膀，张大口歪着头冲着他的脖子咬了下去。 啊，你干什么？ 胖子吓得大叫了一声，脸上的肥肉都甩动起来，拼命地挣扎着，情急中用手掰住流浪汉的下巴，硬生生地将他的嘴都挪了个方向。流浪汉被推开，胖子举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大叫着踉跄后退，可是流浪汉晃了一下稳住身形，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涌出了一股半透明的粘稠血液，继续不管不顾地欺身而上，抓住胖子。站在一旁的巡警终于醒悟了过来，掏出警棍冲着流浪汉的背用力一击，流浪汉转身乌鸡爪急急抓向巡警，张开嘴就咬。巡警膝盖弯曲，身体一矮，躲过干瘦的爪子，反身用脚一勾，将流浪汉绊倒。流浪汉扑通倒地，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巡警探身上前，见流浪汉身体抽搐，血红的眼睛空洞地圆睁着，嘴角溢出了更多泡沫状的血液，却是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的搭档忙再次呼叫120。这时巡警见流浪汉再无疯狂之态，好似刚才突如其来的抓人咬人的疯狂举动已经消耗他所有的力气，而被攻击的胖子则已经靠在车上惊魂未定地擦着满头大汗。 又死了吗？呀，是个疯子吧？刚才医生明明说他死了，不会真是尸变吧？你看你看，他牙齿上全是血，还逮人就咬，是不是僵尸啊？ 有人心有余悸，这要是被他咬一口，恐怕是要被传染的。 肯定是僵尸，估计都死好久了，你没闻见吗？都臭了。 一个女人用手扇着鼻子。 呀，死这么久还能跳起来咬人啊？你看见有人了？咬了好大一块肉啊，那吸人血没有啊？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扒拉着前面人的肩膀，努力将头透过人缝往里看。外围没看见情况的人更加热切地向里圈的人打探消息，话越传越离奇。 120急救车匆匆赶来，飞快地将流浪汉带走。但比120更快的是流言。一时间，菜市口出现僵尸咬人的消息铺天盖地，什么死后诈尸了，身体都腐臭了还能直立行走，什么僵尸咬人后会传染10个人，这10个人又会撕咬其他人，各种捕风捉影的版本完全是按照美剧《行走僵尸》的版本在流传，甚至还有好事者上传了视频。视频中满身脏污的流浪汉双目赤红，僵直着身体，张着流血的嘴，十指成爪地抓向一个男人。这条视频当即引爆了点击率，上了搜索榜的头条。但是几个小时后，这段视频就被删除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资源了。这条看似猎奇的花边新闻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了脑后。就在两位110巡警还在琢磨为什么已经被判断死去的流浪汉还会突然暴起撕咬旁人时，陈胜这边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在仔细研究了秋水仙碱的中毒特征后发现，从服下秋水仙碱到毒性发作只有2至5个小时的时间。从徐志一发作的时间向前推，他把徐志一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仔细理了一遍。徐志一发作的前2个小时是在学校外的咖啡馆和方恒见面，而在这之前他是直接从他的生物大楼的办公室里出来的。根据徐志怡自己说，他与方恒见面时因为在办公室已经喝过咖啡了，所以只点了一杯柠檬水，而秋水仙碱溶液是苦的，显然那杯柠檬水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喝的那杯咖啡就成了隐藏秋水仙碱的最佳对象。然而生物办公室并不像 P4 实验室那样到处都是摄像头，茶水间显然就是监控的盲区，但是陈警官找到了一个摄像头，他正好能拍摄到有人进出茶水间的画面。他发现徐之仪与他的学生任菲菲是前后脚进入茶水间的，任菲菲先进去，他出来时正好徐之仪进去，徐之仪出来没多久任菲菲又进去了，他在里面待了10几分钟才出来，这非常奇怪，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任菲菲在茶水间里做了什么。陈胜特意去了一趟茶水间，茶水间里有一台自动研磨咖啡机，喝咖啡的人每次都得现磨咖啡豆。秋水仙碱只能加在2个地方，一个是装咖啡豆的盒子，一个是装水的容器，不管加到哪一个地方，秋水仙碱都不可能一次就被消耗干净，一定会有残留。可是并没有听说过其他人有出现类似的中毒现象，他立刻请鉴定科的同事对咖啡机进行检测，发现咖啡机里确实没有毒物残留。那么要么就是有人把咖啡机洗干净了，要么是秋水仙碱没有下在咖啡机里。于是他找到了负责茶水间清扫的阿姨，阿姨说通常一个月才清洗一次咖啡机，因为拆下来是挺麻烦的，但是几天前有一个好心的女生主动帮她把咖啡机拆洗了。陈胜让人调出了任菲菲的照片给他，他确认帮他洗咖啡机的人就是任菲菲。但是就算种种巧合都指向了任菲菲，却仍然没有证据。任菲菲只要咬死自己是学雷锋，警方就拿他没有奈何。陈胜看着窄窄的茶水间陷入了沉思。2天之后，生物系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投毒的并不是朱玲，而是另有其人。警方已经从茶水间的监控录像里找出了真正的投毒者，那人被监控拍了个正着。生物大楼里正在替徐志怡指点学生做实验的任菲菲听见冯令达喜滋滋地同别人讲这个小道消息时，整个人一下就懵了，怎么又有新的嫌疑人了呢？那个人是谁？为什么茶水间里会有监控呢？任菲菲匆匆找了一个借口，强自镇定地离开实验室，转身就跑进了茶水间。任菲菲把茶水间上上下下的每一个角落仔细搜了一个遍，赫然在天花板顶灯的旁边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摄像头，扣子太小，不注意的会以为是顶灯的一部分。他惊骇得面无人色，死死地看着那个摄像头，小小的镜头反射着幽幽的暗光，像是一双沉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是的，盯着他，他的每一个动作他都不会错过，会尽忠职守地记录下来。 沈菲菲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背心一片冰凉，好像有一支冷箭从看不见的角落里直直射进她的心脏。沈菲菲呆呆地站在茶水间里，看着那台咖啡机，心里悔意翻滚。是的，她早就后悔了，在她鬼使神差做下这件事之后。可是她该怎么办呢？清剧的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这一刻他无比庆幸，幸亏徐志毅没有死。监控室里，陈胜一行人紧密地注视着监控器，看着茶水间里呆怔怔的任菲菲，大大地松了口气。他拍了拍保安组长的肩膀，亲热地感谢对方的协助，然后伸出手凌空一抓，做了一个收网的手势，两名便衣刑警便跟着他一起赶赴茶水间。沈菲菲一出茶水间的门，迎面便撞上了陈警官。陈胜跟他做过笔录，他自然是认得的。 陈警官，我现在交代算是自首吗？ 沈菲菲颤着声音问。 那要看你具体怎么交代了。 陈胜严肃地看向任菲菲，那审视的目光令任菲菲彻底寒了胆。这一刻他的情绪到了崩溃的边缘，巨大的恐惧像是蛇一样紧紧缠着他的脖子，令他无法呼吸。他知道他的人生就此终结了，他完了。任菲菲的腿一软，跌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一名刑警早就见惯了这种情况，熟练地一把捞住任菲菲，半扶半斜地钳制着他的肩膀，将他一路拎到商务大楼外走去。遥遥站在远处的冯令达面沉如水，他走过来同陈胜打招呼。 陈队长，真的是他吗？ 他承认了，谢谢你配合我们。 陈胜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笑得满面春风。这案子因为徐志仪的特殊身份，上面催得很紧，只给了他7天告破的期限。由于没有任何证据，他就设了一个打草惊蛇的圈套。他故意让冯令达在任菲菲面前说他们通过监控器拍到了投毒的画面，而任菲菲赶到茶水间后果然发现了监控器。她不知道监控器是昨天晚上才安装上去的，她真的以为自己投毒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她整个人都慌了，在看到警察的瞬间，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当场认栽了。其实后面拍到任菲菲在茶水间里找摄像头的画面是不足以作为证据的。冯令达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莫名有些难受。原本之前他们团队因为研究出了疫苗，前途一片光明，他怎么也想不到沈菲菲会折腾出这样可怕的事情，前途尽毁。沈菲菲泪流满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审讯室里没有窗户，光线很暗，桌上台灯白惨惨的光硬生生地打在他的脸上，像是一个接着一个响亮的耳光，令他避无可避。他琢磨着警方已经掌握了他投毒的录像，这时候抵死不认只会更令自己陷入窘境。陈胜一句话也没有说，耐心地等着，等任菲菲哭够了宣泄够了，才递给他一包纸巾，接着把装了热开水的一次性纸杯推到他的面前。任菲菲也哭累了，想通了，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泪，喝了一口开水。水很烫，烫得他刚刚收住的眼泪又大串大串地滚了下来。一次性纸杯被水烫过之后，散发出一种带着塑料的腥味，这味道在他的嘴里来回翻滚着，直到水已经咽了下去，味道还停留在他的口腔里。这世上连一次性纸杯都并不干净，他这点小错又算什么呢？任菲菲又喝了一大口水，混着流到唇里的眼泪，那寡淡的白水便有了泪的苦涩。 说吧，你是怎么想的？ 陈胜靠在椅子上，手指一下一下轻轻地扣着桌面，他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显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果然沈菲菲嘴角一垮，眼泪又滚了下来。 沈菲菲，如果你交代问题态度端正，我们可以替你向法官求情，毕竟你也是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 陈胜摆出了一副温和循循善诱的姿态。沈菲菲为了这句求情，把平时的跋扈、骄傲、自负全都收敛起来，老老实实的从头说起来，说着说着居然变成了诉苦。学校里人人都觉得跟着徐志仪混是天大的美事， 在最好的病毒实验室做最顶尖的研究，有充足的实验经费，导师又是生物界的璀璨之星，在他手下做研究简直就像是奔驰在功成名就的高速路上。沈菲菲自小便是学霸，又长得娇俏可爱，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读博选导师的时候，他就心心念念要跟着徐之怡，也花了很多功夫，加上他颇有悟性，刚刚回国的徐之怡便被他打动，收了他做弟子。一开始沈菲菲也挺满足，觉得自己这一生顺风顺水，连读博后交往的男朋友也条件优越，师兄师姐们对他也照顾有加。跟着徐之怡的第二年，他开始发现日子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徐之怡为人特别苛刻，要求高，嘴巴毒，在实验室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压力大，任务重，忙到他连谈恋爱都是分身乏术。而他原本梦想中的圣地 P4 实验室也成为了噩梦深渊，在负压环境里工作，全副武装，丝毫不能懈怠。他几乎每天都是在湿疹和高原反应中度过的，加上实验室只有经过特殊培训过的研究员才能进入，连照顾动物、洗刷实验用品、整理实验室，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从小到大连碗都没有洗过的他苦不堪言。最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导师是天才，就容易显得弟子平庸。这次他为了研究病毒疫苗也付出了无数心血，甚至为此男朋友劈腿抛弃了他。沈菲菲失恋悲痛之时，还要忍受徐之怡的冷嘲热讽，嘲笑他悲伤是试管里找不到的，连给他放了几天假让他在家里舔舔伤口，徐之怡都不肯，催使他准时到实验室，否则就要让他滚出实验室。那一天他只觉得光环褪去，只剩下无穷的心酸，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可是他整个人都憔悴得没有办法看了，敷再多的面膜也挽救不了他干燥起皱的脸。沈菲菲觉得自己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最后所有的赞誉、荣耀、光环全部都属于徐之怡一个人，杂志封面是他，搜索引擎里是他，人们交口称赞的也是他，就连那些送到实验室门口表达谢意的花也是给他的。而自己呢，只是新闻报道中徐之怡及其团队中默默无闻的一员。有一天早晨，他甚至看见徐之怡从大明星沈四的跑车里风光无限地走了出来。凭什么这个老妖婆把所有的好处都占尽了？徐之怡连普通人类的感情都理解不了，有什么资格接受众人的膜拜呢？眼看着徐之怡过得风光无比，自己却一天比一天暗淡无光。沈菲菲决定教训徐之怡一下，给他添点堵。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衣冠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六集。 王鹏翔来到马建兴的家，马师傅坐在椅子上，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王鹏翔恭敬地坐在他们对面。 哎，我一直想当面向他道谢，没想到啊，他却先走了。 道谢？您谢他什么？ 当年你爸爸把我的录像卖给了一个公司，给了我十几万，正好用来治我老婆的病。这些年呢，我一直想着当面谢谢他，但是总觉得还早，还早。早个屁呀！ 把这些民间武士身上的功夫当成知识产权，而且付了钱，国内这还是第一次。马建行相信，对王轩感恩戴德的武师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吃过饭，马建行带着王鹏翔走进市体育馆训练大厅，几个散打运动员正在远端的垫子上训练着。马建行带王鹏翔走到一个悬在梁上的大沙包前，王鹏翔仔细地观察着，只见在地板上，以大沙包的垂线为中心，用白漆画出了一个个同心圆，最内一圈离沙包中垂线有1.5米左右，每两个同心圆之间呢相隔20公分，最外一圈与沙包相隔足有3米远。原来呀，王轩不光是给武士们做记录，还帮助他们改进训练方法。 你知道，老辈人传下来的东西毕竟有点过时了，太不科学。披挂拳最出名的特点是什么？放长击远。所以啊，你爸爸专门设计了这么一个沙包，练拳的人先从最里圈练起，打熟了就退后一圈，最后，嘿！ 马建行突然凌空跃起，箭一样的越过3米远的距离，一掌重重地拍在了沙包上， 身体跟着轻飘飘的落下。王鹏翔看得目瞪口呆，身体能够如此的迅捷，这可是位六旬开外的老人呢。训练厅的大门口，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小伙子走进来，向旁边的人打听着什么。小伙子正是小刀，由于他声音很大，吸引的马建行和王鹏翔都注意到他。小刀看到他们，径直朝着马建行跑了过来，向马建行鞠了个躬。 您就是马建行师傅？ 是我。你是？ 小刀拿出一本书，正是中国武术地理。 这本书里记载着您的功夫，太神奇了，我是来专门拜访您的。 你也喜欢看这本书？ 是啊，几年前作者本人到我们学校演讲，我当场买的。您瞧，这里还有他的签名呢。 一旁的王鹏翔抢过书，翻开来看，上面果然有父亲的签名。 小伙子，那你猜他是谁？ 不知道。 这本书啊，就是他爸写的。 天哪，没想到还能见到王轩老师的儿子。那王轩先生，对了，这是你爸爸，他现在忙什么？有机会我还要向他请教呢。 我爸去世了。 年轻人见面很容易找话题。他们离开体育馆，在街头边小吃店里，小刀请王鹏翔一起吃东西。 我爸很有名吗？ 怎么这样问？你爸爸当然很有名了。 是吗？我可一直不知道。 你爸是有名气，但只是小众名人，必须是顶级的武术粉丝才能关注到王先生的研究。 为什么？ 虽然你爸拿过全国冠军，但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他既不是现役的运动员，又不是武打明星，圈外人当然不熟悉他了。只有痴迷于武术的人才会知道这本中国武术地理。当然我就是这种铁杆粉丝，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他一直研究终极的武术，那也是我的梦想。 终极武术？ 是啊，就是取各种武术门派之精华，弃各种武术门派之糟粕，提炼合成最厉害的武术，最纯粹的武术，最根本的武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爸爸花了20年的时间，走南闯北，记录这么多武士的功夫，这是为什么？不光是完成单位任务，他就是想研究出这个终极武术。 那他研究出来没有？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终极武术一定能研究出来。你瞧，我攒了笔钱，辞了职，就是想寻找这个终极武术。我想直接去请教，怕王先生不接受。你爸肯定和他拜访过的这些武师们一起研究过他，所以我就一个个拜访他们。奇怪，你是他儿子，这事儿你应该先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 这个要不我们再去问问马师傅吧。 好啊。 在马师傅家里，两个小伙子把终极武术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马建行坐在茶几一边沉默了半天。 我从来没和王轩研究过终极武术。 在这本书里，王先生对您的评价很高啊，看得出来你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应该向您提出过终极武术的设想吧。 他爸爸对我有恩，我们交情很好，这都不假。他也确实和我提过研究终极武术的设想，但我一直不觉得这有可能实现。武术在我们老祖宗那里就发展到头了，当然有可能我们一个门派没把它发展到头，但是三五个大门派加在一起，各举所长，肯定就研究到家了，没什么可发展的。武术界有句话，八极加披挂，神鬼都不怕，意思是把这两门拳术的长处加起来，足够纵横天下了。如果两门不够，再学个弹腿、摔跤、鹰爪什么的，我想啊，就足够了。 是啊，有道理。 可你爸爸认为啊，现在是科学时代，什么都比几百年前先进，人呢，都比以前长得高一头。武术当然也会是这样，只是现在没人有这个气魄， 把这种符合科学规律的武术搞出来。虽然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我还是要说，他走错了路，白耽误许多时间。也许他拿出这些时间照顾照顾家庭，还不至于和你妈离婚呢。 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内，李建军正在分析资料，助手大步地走了进来。他把萧亚玲家电脑里的数据恢复了，找到了行窃者被抓拍的照片。行窃者表情惊慌失措，后面稍远处还有一个人，只看到了胸以上的部位，面目不清。 李队，面前这个人叫白毛，经常靠黑客手段破解信用卡，作案多起了，市局一直在抓捕他呢。是他去操作了萧亚玲的电脑，触发了报警系统。另一个人是谁，暂时无法分析呢。 白毛，我知道，他不光自己进行网络盗窃，而且受雇于犯罪团伙。你们查了他和萧亚玲的关系吗？ 查了，没有任何关系。最多他会是快乐公司哪款游戏的玩家吧。 这样说来，白毛受雇作案的可能性很高，我们要查到他后面的人。 小旅馆标准间里，夜晚已至，昏暗的光线下，王鹏翔和小刀分别地躺在两张床上睡觉。听到王鹏翔那里没再发出声音，小刀悄悄地起身来到他背后，观察了他一会儿，确定王鹏翔已经睡熟，就打开他的背包，拿出几个王轩留下的笔记本，迅速地闪到了外面。小旅馆不远处的街道上，一辆小货车停在那里，小刀拿着笔记本跑到了货车前，小顺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伸手向后面车厢示意。小刀打开了货车门，白毛正坐在里面，小刀将几个笔记本递给他。 你要多久？ 最多半个小时。 那我先回去装睡觉，免得被他发现。 小刀又朝旅馆的方向跑回去，白毛拉上货车厢的门，翻开笔记本，掏出手机，一页页地拍摄着。第二天清晨时分，小旅馆周围出现了行人和摊贩，忙碌的一天呢，又开始了。那辆货车仍然停在马路对面，小刀和王鹏翔背着包，一起离开了旅馆，边走边讨论着什么。马路的对面，小顺子站在货车的旁边，目送他们离开，然后来到车厢的后面，打开门。白毛正在里面操作着计算机，被小顺子吓了一跳。 以后开门打个招呼，你这么一来，我脑细胞至少得死一万个。 别贫嘴，有结果吗？ 全部图片转换成文字，正在电脑自动校对。难道天资第一号武林秘籍就要到手了？ 有了父亲留下的钱，王鹏翔飞机高铁倒着坐，有时候为了图快呀，还在两个县城之间打出租车。这天他就乘坐出租车来到了河北省高阳县，寻访王轩笔记本中记载的另一位高人。小刀和他一路，两人边看风景边聊着武术心得，这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批发市场门口上书中华汽配之都的字样，这次他们要寻找番子泉门派的传人。 番子泉诞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已经有300多年历史，它有过许多名字，不过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却是早在明朝时就使用的名字八闪番。这是一种以接近对手后迅速转身，以短拳短打为特点的拳法。 王鹏翔的目标叫做钱庆涛，番子泉第11代传人中的佼佼者。除了习武啊，他还和朋友开了家汽车配件商店。提到钱庆涛，新老板颇不以为然，原来钱庆涛拿了他许多货，却一直赖账。这个老板呢，到法院起诉钱庆涛还不上钱，只好把小店里属于自己的股份抵了债。离开汽配城，两个年轻人在路边吃了顿饭。 这个钱庆涛的形象啊，与王鹏翔的想象落差很大。他们又找了辆出租车，驶到风光旖旎的白洋淀边。这些年虽然经常处于枯水期，但早年修建的大坝依然很宽慰，在坝子上有片修整好的空地，一个40多岁的舞狮正在表演翻子拳套路，虎虎生威，煞是好看。等钱庆涛收拾站稳，王鹏翔和小刀热烈鼓掌。此时啊，他们已经完全不再关注钱庆涛做生意时人品怎么样了。演完套路，钱庆涛带着王鹏翔和小刀回到附近的自己家里。 我爸在笔记里说，他研究过几百位民间舞师，以您的武功最高，只是为了不让其他门派反感，在公开出版的书里才没有这么写。 呵呵呵，你爸算是识货的人呐。 他和您提到过终极武术的事情吧？ 终极武术，呵呵，当然是提到了。 他有没有说过终极武术的研究已经推进到哪一步了？ 你是王轩先生的儿子，我信得过，当然要和你说实话了。可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为了寻找终极武术而来。 哦，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呀？ 这个 钱师傅，要是不方便我出去，您两位聊。 小刀转身走了出去，王鹏想想拦，看到钱庆涛没有表示，只好又坐了下来。 钱师傅，我一直没把他当外人。 哎，年轻人呐，这些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事情，还是不要让外人听到的好啊。 知识产权？ 是啊，这是你们城里人发明的词啊，小朋友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知识产权，但这和终极武术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你看呐，就是这些普通的武术，人家游戏公司都给了版权费了，更何况你爸爸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终极武术呢？ 这么说，他真的有成果了？ 当然了，你爸一直想从各门各派里寻找武术的精华，直到遇见了我，看到我表演的翻子拳，他才知道原来的路走错了。一个个门派去研究，那就像是大海捞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研究到我这里，他认定了翻子拳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拳术，可以作为终极武术的母拳，再从其他的武术门派里补充几招就行了。所以我们一起研究，搞出了这个终极武术。哎，算起来这也就是半年前的事儿啊。喏，你这些笔记本呢，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了，上面肯定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了。 可是你们把它写成了书，还是刻成了光盘，爸爸的遗产里没有这个东西。 他说过他有个儿子喜欢跑酷、轮滑、街舞，反正都是一些时髦的东西，可从来不喜欢武术，所以他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免得让你生厌呢。 这倒是真的，我以前对武术有偏见，很后悔没早点接触。那现在这个成果 他没留给你？哎呀，真可惜呀，我这里倒是有一份资料啊。想到王先生这么早就没了，哎，这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啊，我可以把它交给你。 太好了。 哎，不过这终极武术算是我和你爸共同的研究成果，你爸那部分知识产权当然是你的，我那份嘛。 哦，您的意思是 15万？你拿出这笔钱来，这个宝贝从此就和我没关系了。 那我和我的好朋友商量一下。 此时小刀站在外面的大坝上等着，王鹏翔来到他的身边，说了刚才谈话的情况。他从没在社会上走动，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自然想请教这位大哥。 这样吧，我去试试这个钱庆涛。 两人又回到了钱家， 这次小刀把王鹏翔拦在了后面，坐在离钱庆涛更近的位置上。 我这位小弟人很好，也拿得出这笔钱，不过他没什么社会经验，很容易上当受骗。 你的意思是说我骗人了？ 钱师傅，你要卖东西至少把他先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哼，实话说给你听了，我也是从王先生那里才知道，现在城里人偷知识产权想的花招那就多了去了，包括利用人家孩子的无知。现在呀，我什么都不给，小王把钱拿来再说，到时候难道我会空手抢你们的钱吗？放心吧小王，钱一到位，不管是文件也好，光盘也好，我自然会给你一样东西。难道我这个武林中人还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吗？ 那好吧，钱师傅和王先生一起研究中极武术，想必自己也收获不少吧。 怎么，你想试试？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动手啊。 哎，小王，没关系，他是个外人，不清楚你爸和我的关系，怎么也得让他放个心呢。院里请。 钱庆涛和小刀站到院子里，两人二话不说地打在一起。只两三个回合，钱庆涛就把小刀撂倒在地，王鹏翔马上把小刀扶起来，小刀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儿，然后又冲钱庆涛，这次只有一个回合就被钱庆涛打翻在地。小刀挣扎着起来，脸涨得通红，显然挨了这几下啊非常的痛苦，好半天他才把气喘均匀。 钱师傅够厉害，不过您用的还是范子拳？ 当然了，你想用这种方式套出我的知识产权，你以为我会上当啊？哼，快回家准备钱吧。哎，小王，这样吧，看在你是王先生儿子的份上，我捡到8万，不能再少了。带现金嘛，你不方便，从银行转账显得我不厚道。哎，你呀，就带张银行卡来，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好的，钱师傅，我马上就回家取钱。 夜晚，黑帮巢穴里，任海涛带着几个部下，围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电子阅读器，屏幕上显示的页面，已经是经过转换成电子文档的王轩笔记。此时呢，几个人正在阅读《梅花拳平衡技巧的通用性》。任海涛兴致勃勃地看着，思考着，其他人呢，没有老大的这种耐心，看了几段后都离开桌子，退到一边聊天去了。好半天，任海涛才坐直身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老大，你看出什么没有？ 是啊，他这个终极武术到底选了哪些招式？ 这里面没有答案，连终极武术四个字都没提。 啊？没有啊？ 这些年中总有人站出来说他研究出超过一切武术的武术，我领教过他们那些所谓的超级武术，基本上都在吹牛，或者只是有个思路，实际上没研究出来。可王轩不一样，他的头脑很清楚，他对研究过的每门武术都做了点评，也分析过里面的招式，但是他也公开说过，这些充其量只是自己的设想，不足以得出科学结论，要走到那一步，他还要做很多符合科学的研究。 老大，这个所谓的科学结论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啊？从头到尾都是他一厢情愿，或者也只是个设想，没实际的东西。 你别胡说八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